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就请咗西草咧同我哋介绍佢嘅诗作啦，今集继续。 系啦，西草系一个都几令我诧异嘅一个青年诗人，因为咧佢嘅新诗集咧《海滩像停摆的钟一样宁静》咧，真系好有魄力。写作嘅方式系一种好宏大嘅，同埋咧系好有挑战性啦，即系对于一个诗人嚟讲。咁如果听完上一集咧，我哋会谂，咦呢个诗人会唔会系同我哋好多香港，即系我哋传统嘅香港诗歌唔一样咧？因为我哋好多香港诗歌系写日常生活啦，写一啲凡人嘅事物啦。因为我哋香港人就系咁样嘛，我哋啲诗人亦都要翻工要成嘅。咁其实咧又不然，除咗啲塔罗牌嘅隐喻啦，啲宏大嘅象征啦，咁其实我又找到一些诗呢，其实西草他自己都喜欢的是写他的日常生活的。那我们呢上一集我们聊天有聊开呢，就说他原来是学商业的在英国，但是回来呢又不喜欢做商业，就做了 IT。 那你这首诗叫办公室，写的办公室是你做什么工作 的办公室呢？ 是我回到来香港第一份工作是做 IT 的。 第一份工已经是了、 第一份工作都已经是了。 这首诗有少少冷幽默的，我们听西草读一读这首短诗。 办公室，静坐着，面对办公桌前的大型玻璃，没有人察觉我加入这公司的原因，存在于这阔角度的海景和其海天颜色，随不同时节和气候，日与夜间不停地转变。有时候我甚至喜欢加班。 呢首诗令到我哋嘅控制室哥哥都笑啊！真系， 佢对住控制室嗰块玻璃都有啲咁嘅感受，可能 系啊，喜欢加班。 我谂呢首诗咧，香港人都几有感受嘅啫。虽然个个都唔喜欢加班，但系个个都会喜欢咧有块玻璃对住个海景嘅。 系咪真噶，西草？ 系真噶。咁系喺炮台山个海景大厦。 哇！我绝对相信佢嘅感受，因为我都有个咁嘅感受。其实咧，我最后一份工，即系我去翻嘅最后一份工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因为我嘅办公室咧对住维港 嘅，即系无敌海景。 系啦，无敌海景喺湾仔，无敌海景。咁我成日可以即系发呆啊，对住海景。咁以至于咧都唔舍得辞工，但系最后都系走咗。 咁呢首诗系咪就喺办公室度写？ 我唔记得啦，不过咧好肯定就系咧，我呢一首诗我系见工之后我已经系构思噶啦。 即系一见工就被吸引咗啊，俾个玻璃窗系啊。其实有少少咧，其实你话你甚至喜欢加班，其实呢入边其实所谓我哋乜嘢先会讲甚至咧，其实系我哋唔喜欢嘅，我哋先会讲甚至啊嘛吓。但系咧佢另外仲有一首诗咧，就好似唔系，虽然亦都同啲办公室用品有关吓。打印機嚇，但係入邊咧所涉及咧就唔係咁愉悅嘅，即係睇海景嘅經驗啦。嚇，我哋聽聽呢首打印機。 打印機製造相片、製造文件、製造語錄、製造折折折折折新款的打印機。声音比以往又减低了许多，近乎无声。可是相片更加逼真，文件的字体更加细致，语录仿似真理。你可以边看边淌泪，现今的打印物料普遍防水。 哇！呢首打印機嚇， 呢啲就叫現代經驗啦嚇。係，因為咧，我頭先我聽到笑嘅，因為佢話製造織織織織織嗰度咧，令我諗起呢個織織服織織木蘭當户織，即係古代詩人咧係呢個織布機嘅織織聲，我哋係打印機嘅織織聲啊。呢個我哋現代經驗嘅處理，但最諷刺嘅係邊句咧？你覺得？ 我覺得是語錄仿似真理咯， 絕對是啦，即係好似被包裝咗之後，被精緻咗化之後咧，更加可以去呃人啦。真理有時係用嚟呃人嘅，但係你係喺咩背景下寫到呢首詩嘅咧？ 其實都是在當然是辦公室裏面做嘢啦，咁一個感受，因為做 IT 咧應該是比較少用到打印機噶啦，咁但係又坐在打印機側邊副格嗰度，咁就見到啲人不斷咁樣喺度用，咁有時候咧可能佢哋一啲嘢係一定要打印個文件出嚟，咁先簽個名咁樣，咁先至係落實嘅，咁變咗我就思考即可能。有很多嘢咧，其實都是一些官僚主義啊。咁再如果我哋從呢個視角去睇咧，咁可能就好似我呢度講，我哋講到語錄啊，或者係呢個社會上嘅其他嘅事件啦、啊，咁、都可以反映到出嚟咯。 同埋無論佢承載嘅係咩內容咧，無論佢令你喊又好笑又好咧，其實對於佢嚟講，佢冇乜所謂。 是防水嘛，物料。 呢度令我又想起一首雅思先生呢，其实他写过影印机。即可能大家都很敏感，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很多东西都跟这个复制有关。咁其實呢本詩集呢，我自己好鍾意嘅一啲詩呢，係一啲同歷史有關，或者同呢個當代嘅歷史有關嘅詩。只不過呢，因為我哋嘅節目長度呢，咁佢啲詩全部都好長嘅。咁比如話佢有首係寫明朝嘅明史嘅詩啦，有首寫南京大屠殺嘅詩啦，都係因為太長冇揀到。但係呢首呢係我非常之鍾意嘅，就叫突然失明呢首詩呢，我哋先聽一聽，大家諗下佢係寫咩歷史嘅。 突然失明，你恋爱的是金石还是革命？我突然失明，切手胡伴，肋骨之间的子弹装满了枪声，山沉默地旁观，东风冻死，乌鸦哑了，长安街好远，暮群躬身抱紧唯一的灌木，哭泣叶上的泪珠汇流成湖，惊醒便再次化作哭泣的雾。他一身白肉，拳握匕首，从紫水旋出蛇般长发。他解下长衣，解下一身湿透了的丝词。他靠近盲人，低低的敲，我似一辆去路被阻挡的坦克。李带深陷泥泞，不敢向湖心的方向望去。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我哋有一种讲法，就系话一首诗写出嚟之后咧，就唔再属于诗人自己噶啦。咁呢首诗咧，我又可以抢过嚟属于我啦。我就觉得，即系首诗我读过几次啊。第一次讀呢，我就想當然呢，就覺得同坦克同長安街有關啦，呢、這個好當然啦。跟住我再讀，我又覺得呢個人呢、這個他有啲似抽緊，因為佢揸住匕首啊、白玉啊。但我再讀多一次，我睇到佢戀愛的是金石呢，我又突然間諗起呢個李清照。因為李清照佢同佢先生趙明誠咧，就係研究金石噶嘛，咁即係幾個女性嘅形象喺入邊混雜。我諗你有冇意識到你寫嘅時候有冇刻意係真係去諗到幾個女性嘅形象嘅混雜咧？ 其實我寫嘅時候係你係講啱咗，有兩個女性啦，一個係秋瑾一個就係李清照。咁我會覺得呢兩個歷史人物呢，其實都有佢哋共通嘅地方。 都是抗拒潮流啦，咁亦都係好願意付出自己啦。咁雖然一個係革命嘅，咁一個就係講緊佢自身女性喺古代嘅時候嘅一個即係女性身份啦。咁亦都係，但係佢亦都係有佢自己堅持嘅地方。佢哋兩個代表咗一種精神，所以咧我就將佢哋兩個變成一體啦，就寫埋一齊咁樣啦。 嗯，我仲有我鍾意最後嗰個比喻，即係因為我哋當寫到坦克嘅時候，一般係一個負面嘅形象啦。但係詩人如果將自身代入去，哇，我就好似呢個被擋住嘅坦克咁樣，呢入面有一種我覺得有種點呢，你又心向往之，但又好似接觸唔到佢嘅感覺。 係啊，咁其實係寫緊六四事件啦，唔怕講。當時我好細個，咁其實我都對我嚟講係一件都頗為遙遠嘅事，但係亦都係好貼身嘅事。咁所以對我嚟講就係又遠又近。咁我所以就可能我都係似一個坦克咁樣啦，我想去一個方向前進。但係我係前進唔到去。 系啦，除咗長安街同坦克咧，仲有個意象嘛，一身白玉嘛，我哋嘅民主女神像就係咁樣噶嘛。 咁失靈咧？ 失靈就係、是主要係講緊，即係或者時間已經過咗咁耐，或者亦都我唔係一個親身去經驗嘅人，變咗有好多嘢我未必睇到，亦都好難去評論好多詳細究竟係點樣去，尤其歷史啦，我都唔知點樣評論歷史。所以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盲人。 我又過度詮釋一下，失明呢，如果是以李清照 的角度去理解呢，就是他失去了趙明誠和失去了大明湖，他們曾經在大明湖有過一段即是快樂的日子。當然這個是讀者的自由。OK， 那呢既然都講開公眾事件了，跟住有一首呢就係好直接嘅一首，我覺得係一首直接政治詩下。雖然呢佢入面呢最後好似冇表露啲乜嘢咁，好冷靜好克制嘅一首詩，就叫做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後遊行隊伍壯大。公眾諮詢後大型商场林立，公众咨询后白白的手推车堆上更多纸皮，公众咨询后轻视有了根据，重视有了形式，公众咨询前政府向中央咨询，公众咨询前游行的计划内容比较单纯，公众咨询前警察比较友善，公众咨询前没有人冲击立法会，公众咨询的时候伊拉克内战开打， 公众咨询 其实呢我们有很多公众咨询、西草就说这首是写于去年七一的某次公众咨询的，其實我都唔記得嗰次公眾諮詢係乜嘢。 唔係啊，太多啦。 係咯，以至於公眾諮詢咧，完全係變咗一個咧，為輕視揾根據，為重視揾形式嘅一個手段啦。呢首詩好不動聲色，但係當然啦，立場大家可以睇得出嚟。甚至乎咧，好難得嘅就係話，其實對遊行本身或者對我哋即係我哋被諮詢嘅公眾本身咧，都有啲質疑喺入邊。 係啊，其實。这个是其中一样东西，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想批判，但是要找一个切入点，我这一首诗呢就找公众咨询这样东西想切入去。其实我想就是当公众咨询这样东西推出来，但是反而是政府听不到市民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要反思啦，首先自己要反思，当然你批判也都要有根据啦，所以我就其实都有思考諮詢前啊，諮詢後啊，咁具體有啲咩改變咧？個社會有咩唔同咗咧？咁我就咁樣，所以咁樣寫咗出嚟。係 啊，呢首咁呢種單純嘅寫法咧，其實有啲似阿南嘅詩嘅。阿南啲詩啊，就係咁樣啊，排比啦啊，一啲好簡單嘅句法啦，同佢之前嗰幾首複雜詩好唔一樣啊。咁咧呢首詩之後咧，我哋揀嘅一首詩咧，就係我覺得好有趣啊！呢首詩我諗係我睇過嘅唯一一首咧，入邊有出現李嘉誠嘅名嘅詩。 咁但係呢點解會出現呢？唔係因為我哋最近有啲好有趣嘅事情呢，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一兩個禮拜前呢，咁大陸呢有一篇文章引起轟動，就話不要讓李嘉誠跑了。你知啦，李嘉誠話要撤走啦嘛，咁撤出大陸又撤出香港好多資本，咁呢大陸呢有一啲官方嘅喉舌呢就覺得唔得喎，你唔可以走啊，你要繼續喺度即係穩定我哋經濟等等。咁但係呢首詩當然唔係依家寫㗎啦，呢首詩係其實係差唔多兩年喇，係咪 應該係2013年3月尾或者4月初嘅時候寫的。 碼頭工人運動。我哋听听呢首《码头来了》一首货轮。 码头来了一艘货轮，早上码头来了一艘货轮，船上什么都没有，只载着一个李嘉诚。甲板上浅见的泳池，比天还要清蓝，比海还要大。中午码头来了一艘货轮，满载的货柜爬满了工人，船行驶得有点颠簸了，有人掉落海，让新生的婴儿有位置喝奶。晚上我登上最后一艘货轮，离开去另外一个码头。另外一个码头的李嘉诚可能是我的朋友，可能不穿西服。我是今天最晚下班的码头工人。 码头来了一艘货轮， 这首比刚才那首更讽刺，还有呢更有民歌的味道，有些事是可以 唱 出来的。 好曲啊， 你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去码头工人的、现场？ 没有啊，因为当时就是紫花啦，佢哋個組織就發起咗一個搜集呢個詩歌徵稿啊。咁我就因為我自己都去唔到嗰個運動啦，咁就我就投咗稿，咁其實就係投咗呢首嘅， 係啦。呢首入邊咧，其實有一段咧又係好現實嘅。另外一個碼頭嘅李嘉誠，其實我真係識又叫李嘉誠嘅人嘅喎。咁雖然佢唔係碼頭工人，但係佢絕對唔係大家都知嗰個李嘉誠啊。咁其實呢個李嘉誠可能會係有意思啲嘅，會係更加之令我哋覺得親近嘅。但係點呢？我哋呢部船其實中間嗰段係好悲傷嘅嚇。 係啊，有人掉落海啊。 係為咗俾新生嘅嬰兒有位置喝奶嚇。咁當時2013年，你已經對香港有呢種感受？ 其實好早都有啦，因為樓價都係不斷咁樣升啦，都唔係近呢十年八年嘅事。咁我呢首詩裏面我特別講到就係一個李嘉誠咁，好似將佢物化咗。其實亦都係故意，因為可能對好多香港人嚟講，佢都係一個象徵，多於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啦。咁我哋認識佢，其實都係認識佢作為首富或者係一個好成功嘅商人咁樣去認識佢。咁所以喺呢一度，我都只係將佢當係一個象徵咁樣去寫嘅。 呢、這個意象就好鮮明，因為你話一個，即係其實如果冇李嘉誠，都有張嘉誠啊、黃嘉誠啊、其他嘅嘉誠嘅嚇。其實就好似華爾街運動入邊嗰句口號啫嘛，我哋係嗰99%嚇，嗰一扎人喺另一個貨輪度，而至於咧呢、這個貨輪咧係咁殘酷嘅，好似移民嘅船咁啫嘛。你要多上一個人，即係依家難民船咁樣，你要多上一個人就會犧牲另一個人。啊！呢首詩好深刻，其實啊，講雖然成首詩嘅契機係碼頭工人嘅工時過長啦，呢、這個運動啦，但係竟然喺入邊咧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嘅危機。 係，其實西祖咪翻咗嚟香港之後，發現即係寫詩嘅衝動係多咗啦，因為太多事件發生啦。 係啊，應該話唔單止係多咗，而且係直接係影響咗我寫嘅主題啊。咁亦都無可避免啦，因為即係有句説話你唔去揾政治，咁政治都會嚟揾你嘅。咁變咗無法去避免嘅時候，就直接去寫啦。 係啊，好明顯，因為西草之前一本詩集咧，叫做《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啊。咁其實嗰本詩集咧，我都有睇過嘅，咁都有唔一樣啦，入邊多一啲內心嘅嘢啦，情感嘅嘢啦，但係呢本詩集咧就好點咧，好大氣啊！ 大氣磅礴嘅，好多嘢你可以去發聲，可以去做得到。 咁阿西祖自己算唔算係即係可以好快會寫到詩嘅人呢？ 要睇機緣。有試過就是一首即係都比較好的詩，就正正頭先講過第一本書的個詩名就叫做《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咁嗰首咧係好快寫嘅嚇，係直接可能五分鐘寫完之後都冇改過。但係有一啲都係構思好耐，咁所以可能都係睇翻內自己內化咗啲乜嘢啦嚇，同埋寫嘅時候係咪喺嗰個狀態咯。 啊、我哋期望阿西祖下一本嘅诗集啦。 系啊，会唔会仲沿用呢个句声咧？吓，其实系好似对联咁样噶，连花开嘅声音都没有，跟住海滩像停摆，啲钟一样宁静。可能下一集咧会有啲声音都未定。 好啦，咁我哋一连两个星期，咁啊唔该晒西祖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嘅诗啦。 多谢晒、 希望咧今年仲有少少时间啊，可能仲有年青人嘅诗集出现啊。哇，今年真系丰收年。 好，我哋下一集再倾啦。 好，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